小时候妈妈说，睡不着的时候就看看天空，找到最亮的那颗星星，魔法师就会送你一个美梦。睡梦中，我知道魔法师带着妈妈 回来了。我看着突然出现的鲸鱼，它带着我看到满天的星星，最亮的那颗星星笑了。这城市开始热闹了起来。 谁抓我啊？